这是蒙氏啊。 蒙氏， 这我也懂这个。 是吗？ 你不信咱们来来。 可以啊。 你说你先问什么？ 先问我父母在不在吧。 问父母在不在。 哎， 我就说吧。 啊 不要写了 啊， 就写那么几个字。 哪几个字？ 父母双双不能克生一位。 啊， 就这几个字 啊。父母在不在都是这句话。 这对了，都离不开这几个字。 是吗？ 嗯， 那我问问 你。说吧。 我父母全在。 嗯，我就知道父母全在啊。 怎么知道？ 这不告诉你了吗？ 啊， 父母双双怎么讲啊？ 啊， 全在。 嗯， 不能克伤一位，一位也不能克伤啊，对不对？ 这就是父母全在。 哎， 那个，我父亲死了，我母亲还在。 对呀、 啊，啊，这怎么对呀、啊？ 父母双双不能， 啊， 克伤一位， 克，啊， 死一个了。 哦。到这不能这儿，咱们一蹲就给我蹲死一个。 你叫蹲死。 我父母全不在了。 我对呀、啊、 怎么对呀、啊、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 啊， 要死全死 啊。我们家犯重生。不像话。 你还问什么？ 还问什么呀？ 嗯， 弟兄哥几个那个零。 我写这么几个字 啊。 弟兄哥几个 啊？对，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 嗯、 九个字 啊。 你哥几个都在这九个字里边跑不了。 这我再问问。 说吧。 我哥一个。 对呀、啊、 怎么对、啊、 那不写的明白吗？ 怎么写的？ 桃园三结义，本来你哥仨呀。 啊，对呀、啊、 你是哥仨的命 啊。 可是你这个命里边太孤独啊、 嗯、 孤独一只、 嗯、 就孤独一个枝，一个人。 哦，这是哥一个， 对不对？ 嘿，那我哥俩。 对啊， 那怎么对呀、啊？ 桃园三结义，本来你是哥仨呀。 啊， 孤独一只。 嗯， 孤独下一只去。 不行，孤独下一只。 哎， 哦，老往下孤独这个。那我哥仨。 对、啊。 那怎么对呀、啊？ 桃园三结义哥几个呀？ 哥仨呀。 是亲的吗？ 是啊， 孤独一只，孤独在一个枝上嘛。 不是，哎，你哥仨在一块孤独。 哎， 那我哥四个， 太对了。 怎么对呀、啊？ 桃园三结义，你怎么哥仨了？ 啊， 孤独一只，又孤独出一只来。 他这怎么来回的孤独？哎、那我哥十六个， 你哥二十四个也没关系。 怎么？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 啊！ 那一只上不定憋几个串呢，卖猫孤独去。 我们家人都成豆腐了，都孤独出来了。 您信这个吗？ 哎、看来这是蒙氏 八面风啊！ 对对对，两头堵。 我为什么知道啊？ 啊，怎么回事？ 我看过相书啊。 哦， 我也懂啊，我也能给人看相啊。 哦，你也给人看相？ 对。 那你看相？要多少钱？ 分文不取，毫厘不要，我要什么钱？ 白瞧白看。 你相面会友吗？交朋友吗？ 是啊。那好极了。那您给我搂搂吧。 什么？ 给我搂搂。 不懂。您说法语不行了啊。 您说 刚才那俩字我听着像法语似的。 啊，搂搂就是给我看看， 给您看看。 哎、对对， 我给人像不灵，给您像准灵啊。 没那事， 我先送你三项。 好啊， 三项你要觉得对了， 嗯， 那我接着往下看。 行、啊， 你要说不对，那咱就打住。 好， 怎么样？ 可以。 您站好。 哎哎，行。 给您、啊、刚才您说什么？搂搂，就是这句话还真不懂。 是吗？ 哎呀，哎，可说好了啊，直言无隐。 哎。 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对 啊， 好， 你别到时候说这个我说错了，你蒙着也承认，那不 行。不，我这人不会捧着人说，知道吗？您放心，您 看您这五官 啊， 相貌， 嗯， 衣着打扮， 嗯， 你家里的爸爸就一个，对吗？ 不行，对对对对。 别含糊， 没有没有，绝不。

哎呀，什么有钱呢、啊、你 对不对？ 我提不起来。 哎，我知道，我最了解了。 是吗？ 您的老家在离北京不远。 对呀、啊、 通州40里地，对不对？ 是。 到通州一打听，人家老搬家，没有不知道的啊。人家有这么一号。 有什么一号、啊、 一打听，三百万就是你父亲的外号。 三百万？ 哎，是百万之富。 您别了，没有那么些个，哪有那么些个，反正多少有俩钱儿。 你父亲老哥仨。 对呀、啊、 你有个大爷还有个叔，对不对？ 老哥仨嘛。 老哥仨有钱就是一样。 什么呢？ 就你这么一个。 对了，独生子。 哎，哎呦，老哥仨自从有了你呀， 怎么样？ 太爱你喽。 这仨就一个呀。 太疼你了。 不假呀， 爱如掌上的明珠一般。 您看 老哥仨呀， 嗯， 拿你当个心尖儿， 真疼我呀。 老哥仨呀， 嗯， 就拿你当个眼珠， 多盖。 老哥仨就一个眼珠， 俩双狮目，一个独眼龙。 是我说了吗？不， 你老哥仨就一个眼珠吗？ 老哥仨就您这么一个，拿您当个眼珠。 叫疼我。 哎，疼爱你。 哎， 那阵你们家撑得起啊，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我们家开蜡铺合着 啊。有的是什么呀？ 有的是骡马 啊。哦，对对对对，那阵你们家都挂过天井牌。 什么天井牌？那玩意有点地。 哎，那阵就撑得起良田天井，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厂，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杂，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单环成对，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全打起来了呀。 啊，兄弟 们，有兄弟们和美，有成仇的吗？ 哎，兄弟们和睦。 哎， 到北京一打听，石桶赠公沈万三。 嚯，那可了不起啊。 外号叫活财神呐。 是啊。 跟谁比啊？ 跟谁比？ 跟您家比啊。 他什么？ 他就差点。 您别捧我了。 您家要不趁钱能住那么阔的房子啊？ 我们家的房子还提得起来啊。 您家的房子，我在这说一说。 嗯， 老搬进的房子门前有一大片槐树。 槐树有什么出奇呀、啊 啊、就是啊，槐树跟槐树不一样。 什么？ 一般的槐树最出奇了，仨人搂不过来，到头了。 翻一点， 你们家那槐树 怎么样？ 600多人搂不过来， 就人一棵， 那一大片。 我们家人吃多撑的，大伙儿搂槐树玩合着， 就为试试吗？ 那干什么呀？ 那都是古槐。 我 祖槐冲天， 嗯， 浓荫撒地，门庭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明轩，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以通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这是我们家。 这是三国曹操大宴铜雀台。 你提我们家的铜雀台干什么？ 啊，是啊，是啊。铜雀台怎么样？ 好啊， 盖得好啊。 啊， 比您家哪儿啊？啊，铜雀台比您家哪儿啊？铜雀台都不如您家那个电座高。 要那么高电座有什么用啊？ 哎呀，一打听谁不知道啊？搬家大电座 啊，搬家大电座你管什么用啊？ 哎，加一大字表示阔， 没用。 我说说您家。 哎， 殿宇重重，高阶一汉，其不一阁，拔不一宫，外有千山万脊，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旌旗，这是象牙为床，顶棂为幔，走壁极高，雕金画栈，内有美女出行，一个个甲齿银裳，云冠金翠，貌美如霜，雕容绝世，沉体梳妆，粉水如漆，哈气腾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雕音震耳。 这是我们家。 这是秦始皇的娥房宫。 我踹你啊！ 家里提我们家，你要提阿房宫。 来了来了， 阿房宫比您家哪儿？您说说吧。阿房宫比您家呀？阿房宫都不如您家那个花园阔。 我们家这有个花园， 一打听谁不知道？搬家大花园。嗯， 搬家大花园又管什么呢？ 加一大字表示阔。 大花园， 搬家大花园嘛。 我们花园也没什么出奇的。 哎，有出奇的 是吗？ 山不高而清，水不深而秀，花不多而艳，竹不密而平，平不宽而雅，朋友不多而近，轻松管鲍，意思端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祥之地。 这是我们家， 这是诸葛亮的卧龙岗。 我就知道武侯发祥之地嘛，我们家还有武侯啊。 来来来来来了，卧龙岗比您家哪儿？您说说。 又比我们家哪儿？ 卧龙岗比您家 啊？ 卧龙岗它不如您家那个茅房阔。我们家茅房， 谁家有钱石头茅房啊？老 一打听搬家大茅房。嗯， 我你这不像话吗？搬家大茅房 啊， 那管什么用啊？ 加一大字表示阔嘛。 茅房大就阔呀。 咱们听您家茅房。 哎，听我们家茅房干什么啊？说我们家。 我说您家什么？ 说我们家的住宅。 哎，对对对对，您家。 嗯， 您家那花园盆里养的山豆神儿啊，比鼓楼都高。 你要这么点一个盆儿比鼓楼都高，那搁得下吗？ 啊，我这么一比划嘛， 这么一比划您就往大了比划。 哦，得大点哈。 当然了， 您家那花盆大。哦，对了对了，一打听谁都知道，搬家大花盆。 我们家和什么都是大花的，搬家大花盆管什么？您让实力说就行了。 山石高耸，细水长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断脚，操守如狼，意气风香，花式围路，山虎爬墙，葫芦绕树，青松河抱，豪路往还，一带桥，竹篮护岸，月牙河，碧水层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这是我们家， 这是《红楼梦》的大观园。 你要再回来，我拿扇子放你啊！你这为什么呢？这是 多少年没见知意的吗？啊，你当着各位，你这不窝我吗？急了， 我还不行，你这是拿我找乐啊？这是 脸都红了，知意的吗？你这个 我还不是 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你别开玩笑， 你看这回我一定说您家了，这回 哎， 我准说您家。 行， 我这回要不说您家，哎，我不好去。 你说不好去管什么呀？ 啊，要不我好去？ 什么叫好去？ 我要不说您家，让我死了去。 你也别死了去，也别提这么重的 事。能起事吗？我这回要不说您家，让我一出门，让我就死了去。 你 让我一出门撞气球上，你看 撞气球上死得了吗？ 啊，我硬是啊。 那叫硬是啊，撞响了不啪一下吗？ 那怎么办呢？ 撞汽车上起事吗？ 对，我要不说您家， 嗯， 一出门让我坐汽车上。 坐汽车上撞 啊？对对，一出门让你撞汽车上。 我撞汽车上 啊？ 你撞？ 对，让咱俩撞汽车上。 什么的？临死你还拉个垫背呀？ 啊， 你 这让我撞那个小号玩的小汽车上。 你说那管什么小汽车管？大汽车。 我那我哪隔得住呢？ 你隔不住我也隔不住啊。 哎，我只是说您家行不行啊？ 哎，这行。 我说您家， 你 说说您家那个老住宅还是新住宅？ 老住宅吧， 老住宅啊，太讲究了， 讲究。 您家那住宅盖的 啊， 远看雾气昭昭， 嗯， 近看瓦窑四少，就跟一块整砖刻的一样。 我们家人全是蛐蛐合着，在那过炉里忍着， 这不一比划吗？ 一块整砖抠的一样不行吗？ 对对对，这么比划 啊。 对对对，就跟一块整砖刻的一样， 这行了。 门口有四颗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对过是摩墩对缝，八字拧地，路北是广亮大门，上有电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里屏风，打金圈，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背面是严肃整齐。 对， 进二门，方砖漫地，铲漫卷子，下顶天高搭天棚。三寸六， 我们家的人都是哈子，三寸六的天棚啊！ 啊，哦，对对，高搭天棚三尺六， 这回都变猫了，合着， 那 还得高，

那春风姗姗迟